静静地在房间翻照片。 我想我只是一个尘埃，卑微的存在，没有任何色彩。当冰雪覆盖，冷冷的被阴霾，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。爱只是单纯意外，因为你到来，填补一段空白，没有未来，却又无法释怀。别继续伤害，就一次痛快。随着风悄悄地离开，带着你的爱，穿越过了人海。就算一切

着掩面，收拾起尴尬，互为一眼生花。如今不知几许惆怅，万人情又为你铺成，华丽的心中做自己的过往。若前世偶然是 两颗心又怎么能相通？我的心事你似懂非懂，爱情的事仍无法猜透，未来的路又该如何去走？算了吧，好吗？为何还要留恋梦中？算了吧。伤口，我的心事你似懂非懂，爱情的事仍无法猜透，未来的路又该如何去走？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，